这位朋友其实他想问他现在这种情况能不能申请共有产权房。那其实上期咱们也重点介绍了那共有产权房的一个基本情况跟申购资格，但是由于时间关系呢，咱们并没有针对这个某一个人或者大家的问题进行解答。那像这位朋友，他的情况是离婚已经两年了，但是呢本人还没有满30岁，目前的情况是不能够申请的，因为共有产权房的申购资格里有一条啊，申购家庭它是以三个为单元的，第一个是家庭成员夫妻双方，包含未成年的子女，这算一个申购家庭。第二个呢是单亲家庭申请购买，这个呢就是现在叫这位朋友他的情况。那单亲家庭申请购买需要年满30岁，需要年满30岁。还有一点就是，如果是有住房家庭啊，之前有住房家庭的夫妻，那离异以后单独提出申请，申请时据这个离婚年限啊，不满3年是不可以的。所以这位朋友，第一他没有满30岁，第二呢看他之前是不是有住房，如果是有住房的话需要年满这个3年才可以进行申请这样共有产权房的情况。 所以基本上有一个这个3年的这个期限嘛，对吧？ 还有一个就是之前也有咱们的朋友问啊，比如说这个共有产权房它是8月1号开始申请，但是这位朋友呢他申请的时候其实他还没有满30，甚至说就差几天才满30岁。有的人就问了，那我可不可以打这个擦边球啊，能不能被查出来呀？这一点其实是咱们都知道，共有产权房您提出了申请它是要有一个审核的，理论上肯定会被审核出来的，所以说大家不要钻这个空子。一般是申请时间是15天的时间，大家再等一等，等到您满这个资格之后再去申请，要不然您满足不了这个申请资格会被打回来的，会被打回来的。 没错，当然可能也有一些情形呢是不能申请的啊，我们也跟大家说一下。 不能申请的条件主要有4个，第一个是如果您名下没有房，别的条件都符合，并且也有北京的购房资格，但是呢家里拆迁了，签署过这个拆迁协议，拆迁或者安置房棚户区这种拆迁的补偿协议，或者是已经签订了这个住房合同，这种情况是不能够申请共有产权房的，这是可以被查出来的。第二种情况，那申请家庭有过住房转出记录，什么意思呢？您之前有过房子，已经进行过买卖，这个也是不能再申请共有产权房的，这是没有一个时限的。您之前只要是有过住房转出记录的就不可以。第三种情况，就像刚才咱们这位提出问题的朋友说的啊，如果是曾经有住房的家庭离异后呢，再想单独去申请这个共有产权房，申请时要距离婚的时候要满三年才可以申请。第四种情况就是比较极端了啊，如果家里边有这种违建的情况，或者是呢比如违法建筑物啊，这个建筑物设施没有被拆除的，这也是不能够申请共有产权房的，有这样4种情况是不能申请共有产权房的。我们之前一直在说共有产权房它主要的是针对这种低收入的住房困难家庭设置的保障性的住房，所以说刚才我们聊的我给大家讲的这4种情况，它其实都不是说针对低收入住房保障家庭，我共有产权房它就是一种保障房，就是给这种低收入住房困难家庭所设置的房子，大家不要钻这个空子。比如说有这种侥幸的心理，万一要查不出来呢，那如果一旦查出来可能严重的情况会被列入这个不良记录。 所以基本上可能有很多的这种形式大家已经记好了，就是千万不要钻空子、嗯、这个是最重要的， 对， 是吧，这个您符合什么样的条件咱们就做什么样的事儿， 嗯， 是吧，嗯，好的，那我们下面再来看下一个问题啊。有位朋友这个阿鲁说，共有产权房可不可以这个遗产继承 啊、共有产权房也是可以继承的，但是也分两种情况。那第一种情况就是子女啊符合共有产权房的住房资格。这个符合共有产权房的购房资格是什么意思？比如咱们现在申请的共有产权房是这样的资格，那继承的当年可能资格变了，要符合当年的共有产权房的住房资格，这是可以继承的。那继承的是这个房子的产权跟所有权、居住权啊。那如果不符合这个当年的共有产权房的继承资格，共有产权房的申请资格也是可以继承的，那继承的就是这个产权。那继承完了之后要在相关的机构把这个产权去卖掉回收掉，那您等于继承的是这套共有产权房产权的这个钱数，这个钱数是不能够再继续居住共有产权房的。这属于两个情况，一个是符合当年的共有产权房的申请资格，一个是不符合当年的共有产权房的申请资格。其实也很好理解啊，符合的话就可以住进去，不符合要卖掉。嗯，这就是共有产权房继承的这样的一个须知，可以很好理解啊，就是可以继承，就看您继承人符不符合共有产权房的申购资格。嗯， 那再来看一下这个李小佳的问题啊，说请问我在这个住建委上怎么申请不了共有产权房？ 我们申请要去这个当区的住建委或者是房管局的网站上去申请的。那北京市的住建委网站其实是一个公告，是一个共有产权房各个区共有产权房的这样一个集合，或者是公告的这样一个形式。那针对申请这块是要去当区的共有产权的住建委或者是房管局去申请的。嗯， 再来看嘟嘟的问题，说共有产权房这个住房一般都会优先配售给哪些人？说我怎么不知道我是不是优先级呢？ 嗯，其实共有产权房我们刚才一直在说它的申购资格，每个区的共有产权房的申购资格，在这个共有产权房申购资格的基础上，可能还会分出优先级跟非优先级，这个是每个区都不一样的，这个是一个前提。但是呢，有一个我们可以注意啊，优先的房源优先配售的基本是两类人。第一类人是所在区户籍无房家庭，比如我是大兴区的，那就是大兴区户籍的无房家庭，这是第一类人。那第二类人是什么呢？在大兴区工作的，在大兴区上社保的非大兴区户籍的无房家庭。嗯，这个是两类人。什么意思呢？当地的无房家庭和在当地工作的非当地籍的无房家庭，这个是两类优先级。那我们可以从之前已经申购的共有产权房项目可以找出这样的规律啊。那每个区其实是按照人才的工作需要，在重点的功能区啊、产业园区啊，或者是这种当区区域的有这种当区区域去我们叫什么人才的这样的一个需要，所以设置的这样的优先级的分配。所以说每个区还是比较重视人才的。 对。好，我来看看这个李燕的问题，说请问共有产权房的总价是怎么算的？你比如说22000一平啊什么的，说我的比例那是多少呢？ 这个跟商品房是一样的，跟商品房是一样的。我们看到的无论是北京市住建委的公告还是当区的房管局的公告，它公布的那个多少钱一平就是您要付出的多少钱一平。那有人会问了，是比如说我这套房子我说是购房人的比例是60%，是不是我还要把这个22000乘以0.6啊？不是这样的。比如是22000一平，那您要买的，比如您选择的是80平米的，就是22000乘以80，最后这个就是您的房子的总价。嗯，这跟那个比例是区分开来的。嗯， 好，来看看蜻蜓的问题，说三口或者四口之家申请共有产权住房，如果十年以后孩子成家购买新的住房的话，是否要退出现有的共有产权房呢？ 这个买了申请并且成功购买了共有产权房的家庭或者家庭子女啊，我们刚才说了，这算一个单元，什么单元呢？夫妻二人加上未成年的子女，这是一个单元。那如果是这个子女满这个30岁，或者是满当年的共有产权房的申请资格之后，能不能单独出去申请共有产权房呢？那我这个共有产权房是不是要退出呢？您不要有这样的担心。这个如果是子女满18了，或者是满当年共有产权房的申请资格了，您不用退出这个共有产权房，这是一点。第二点呢，如果您的子女成年了，并且符合当年的共有产权房的申请资格，子女就单出去了，就可以申请共有产权房了，不影响您现在居住的这个共有产权房。那什么情况会影响您现在居住的共有产权房您要退出来呢？几种情况。第一种情况可以总结啊，第一种情况就是您可能现在住着这共有产权房，那可能经济条件好了，或者是因为各种原因您要去买一套商品房，那您买了商品房您就要退出住的这个共有产权房了，这是第一种情况。第二种情况，如果继承了一套商品房，那也要把这个共有产权房退出来了，或者是赠与啊转让啊，这种情况都一样。如果您拥有了一套纯商品房，那就要把之前您居住的这个共有产权房退出来了。 所以也就是说您需要有这个共有产权房的话，那你名下就不能再有其他的这个房子了。 是的， 对吧？如果您要有其他的房子，那共有产权房就一定要退出来。好，我们再来看刘先生的问题，说我可以同时申请两个共有产权房的项目吗？或者说会不会有什么不好的影响？ 可以同时申请两个共有产权房的项目，前提是您要有这两个共有产权房项目的申购资格啊。那不好的影响其实是没有的，比如说现在夫妻二人或者是一个人，他同时拥有两个共有产权房的申请资格是可以同时申请的。但是您要记住一点啊，有几种情况，那如果是累计两次以上的，那3年之内不得再申请共有产权，不能再申请共有产权房了。是什么情况呢？就是说您申请了，但是呢放弃了这个房子。什么叫放弃？放弃不包含两点啊，比如您摇号了，申请了摇号了，没有选房，这个是可以的。如果您选房后没有签那个认购书也是可以的。但是如果您申请了一套共有产权房摇号了，并且选房签订这个认购书了，这就算认购了。如果累计两次或者两次以上，那您3年之内就不能再申购这个共有产权房了，这点要记住。总结一下，就是您如果有条件有资格是可以同时申请共有产权房的，但是您申请完了，如果到了摇号选房签认购书这个阶段了，您要仔细想一下啊，让您签认购书的这个机会只有两次，如果您签了两次都放弃了，那您3年内不得再次申购这个共有产权房，这点要记住。 好，我们再来看下面一个朋友的问题哈。青青草说，请问我可不可以不住，直接出租吗？出租有什么要求？这两天我们特意说过啊。 啊，是吗？ 对。 看来问这个问题的人也挺多的啊。其实是，那如果您买了这个共有产权房并且成功交房了啊，那是可以依照这个共有产权房的规矩和流程出租的。那如果您用于出租的话啊，那购房人也就是您和代持的这个机构按照所占的这个房产权份额获得租金收益的相应部分。什么意思？租金也是跟产权挂钩的， 比如您有60%的产权，那您的租金也就是这个60%，另外40%是要分给代持机构的。所以说这个青青草的问题就可以给他解答了，是可以直接出租的，但是租的方式、租的平台、租金的分配是按照共有产权房的这样的规矩去做的。也就是说平台是共有产权房的平台，租也是租给一类人，那租金也是按照产权去分配的，也是按照产权去分配的。那这个平台，有人问了，这个平台是什么呢？是这个代持机构建立的一个专门是共有产权房租房的这样的我们怎么说叫服务平台，发布这种共有产权房的房屋租赁信息。那租给的人其实是也是有条件的，优先租给保障性住房备案家庭，或者是符合共有产权房住房这个购房条件的这样的家庭出租。也就是说比如保障性住房，比如公租房、廉租房，这些都属于保障性住房，那租给的租户也是优先于这类人。所以说可以不住直接出租吗？可以，但是租的平台、租给的人、租金都是要按照共有产权房的规矩去实行的。 我们这边呢有一位这个听众朋友问啊，是嘟嘟说，请问我现在正在租住着这个公租房，如果我购买了共有产权房的话，签购房合同之前要腾退公租房吗？ 我记得是有一个半年的期限可以让您腾退这个公租房，甚至说有的项目有这样的也有这样对公租房这个住户的这样的一个政策啊，就是您在共有产权房还没有交房之前，您都可以住这个公租房。那具体的您要去问这个街道的负责人，然后他会告诉您，比如说保障房到比如公租房到共有产权房之间的这个阶段，您是还能不能住这个公租房，这个相关的人会跟您做一个解答的。 反正啊，就是不管您是这个什么时间哈，但是只要您记着您有个共有产权房了，那这个公租房是一定要腾退的。 对，肯定是要腾退的， 是要腾退的，只是它这个时间可能会有一定的这种宽裕吧。 对 吧？ 对， 而且最好是您在这个真的有了这个房子啊，您再去腾退，别到时候这个房子没摇下来，然后那个公租房也退了，您没地儿住了，就比较麻烦啊。对，好，我们来看下一位朋友的问题。如果大家还有其他的问题，您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公众号的方式哈，安居好声音来和我们进行互动。来看一下这个下一位朋友林明的问题啊，说是不是共有产权房也会有五年的这个限售呢？到时候价格谁来定呢？ 这个问题也是很多人在问的啊。这个5年的限售也是好多人把这个共有产权房跟现净房有点混淆，分不清。其实共有产权房跟现净房是一样的，它是有一个5年限售的。什么意思呢？那共有产权房的购房人在取得不动产产权证未满5年的，是不允许转让房屋产权份额的。什么意思呢？在取得房产证之后的5年以后，可以转让这套共有产权房的份额。如果您是60%的份额，就可以转让这60%。但是如果呢，您拿到的这个房产证到您转让的时候没有到5年，理论上是不能够的。那如果是因特殊的原因啊，确实是需要转让，没到5年的确实需要转让，需要向这个分配共有产权房的这个住建委，也就是当区的房管局啊，提交一个申请，由代持机构去回购。代持机构什么意思？就是您这套房子不是60%吗？那另外40%是属于代持机构的。所以说您如果没到5年，那我这个房子就想去转让，需要第一，需要向当区这个住建委提交一个申请，申请通过之后，代持机构会回购您所有的这个60%。那如果啊，回购的价格按照这个购买价格考虑，比如折旧啊和物价水平这种因素确定的，所以说这个细则还没有出来。所以说这位叫黎明的这位朋友问了，那到时候的价格谁来确定呢？到现在这个细则还没有出来， 可以确定的是什么？到时候的价格是根据折旧费和当时的物价水平这个因素来确定的，可以确定的是这一点啊。那回购的房屋呢，继续作为共有产权房去使用，什么意思？您这套房子您想卖了，那卖了之后这套房子还是共有产权房，还是要按照共有产权房的资格去继续的租也好卖也好，继续在共有产权房这个池子里去交易流通。 嗯，没错。好的，那我们再来看下一个问题哈。李志新朋友问说，我的共有产权房的这个产权不动产证啊，满5年以后代持机构优先购买的价格如何来确定？ 嗯，这刚才这个跟这个问题跟刚才那位朋友他的问题其实是趋同的，其实大家都有这样的疑惑。那我买了这个共有产权房，就算我5年之后我想再往出卖，这个价钱是谁定？或者是说，那这个价钱怎么定才能够做到公平公正？其实这个细则咱们还都没有出来呢。但是可以肯定一点啊，这个代持机构呢是行使优先购买权，也就是说这套房子您想出让，5年以后您想出让您这个产权，代持机构是享有这个优先购买权的。那应这个委托房地产这个评估机构参照周边市场价格评估确定，所以这个钱啊是根据专业的房地产评估机构去依照周边市场价格去评估定的。具体评估多少钱跟当时的市场情况，每个共有产权房所在的区域不同而确定的。所以说这点啊大家现在不用担心，是5年以后专业的评估机构去给您定共有产权房的这个价格的。嗯， 好的，那由于时间关系呢，我们上半段呢先跟大家聊到这儿哈，下半段呢我们还会继续跟大家一起来说一说关于这个共有产权房当中大家可能会有的一些问题吧。我们一会儿呢再马上回来。 社区添魅力，生活更美好。由市委社会工委、市人力社保局主办，北京电台城市广播承办的第8届北京魅力社区评选表彰活动正在火热进行中。如果你的社区设施完备、管理规范、环境优美且活动丰富、邻里和谐、服务完善，魅力社区评选等着你。活动详情敬请关注北京城市广播微信公众号，咨询电话85013006 85013006。 鲜牌灵芝茶是从灵芝中提炼精制而成的冲剂型保健食品，充分保留了灵芝的有效成分。 鲜牌灵芝茶具有免疫调节、耐缺氧、抗疲劳的保健功能，适合体弱多病及免疫力低下的朋友，在缺氧环境下生活工作人员、工作量大的脑力体力工作者等人群服用。 鲜牌灵芝茶，不喝不知道，喝上真奇妙。 鲜牌灵芝茶咨询电话6618-2780。 鲜牌灵芝饴糖胶囊具有调节血糖的保健作用，适合血糖偏高的朋友服用。鲜牌灵芝饴糖胶囊咨询电话6618-2780，6618-2780。 鲜牌灵芝饴糖胶囊具有调节血糖的保健作用，适合血糖偏高的朋友服用。鲜牌灵芝饴糖胶囊咨询电话6618-2780，6618-2780。保健品不能代替药品。 我是李爽，阅读对于我来说呢是一件非常惬意的事情，可以让我们啊在书中啊找到我们心灵的港湾，找到我们再往前前进的台阶，提升我们的智慧，扩展我们的眼界，在书中啊探索我们生活的乐趣。 第8届书香中国北京阅读季，邀你四季读好书， 阅读加我一个。 壮阔东方潮，

迎大家继续收听我们今天的楼市好声音。大家好，我是高燕。那今天呢，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关于共有产权房啊，大家可能会碰到的一些问题。那为此呢，还是请来了我们的老朋友，来自大搜家的朱小晨。你好， 高老师好，大家好。 大家呢可以通过我们的公众号安居好声音呢来和我们进行互动。另外一个，如果大家想把这个您的房子哈需要我们帮您陪同一下，想参加我们装修陪同计划的话啊，一定要通过我们的公众号的方式提前报名，把您的姓名、电话、房子的大概位置以及要装修的时间告诉我们就可以了。好的，那我们下面继续来看大家发来的各种问题啊。啊，对，这之前还是先来看一下我们今天的快讯吧。快讯说完之后，我们再统一的来解决一下大家发来的各种疑问。 最权威的房产政策，最及时的地产信息，安居快讯。 来看第一条信息，二手房和现净房之争呢，正在北京楼市上演。想买房的预算已经从了400万元提升到了500万，那这也是新刚需进入楼市的一个入场券。数据统计发现说，自2018年5月份以来，北京二手房套均成交总价呢，一直是在520万到510万元之间徘徊。2018年10月，北京二手房的套均成交总价呢是502.7万元，成交均价呢是每平米61000，那环比下降1%。 在咱们北京的新房市场中啊，刚需如果想买房的话，考虑的是三种房子。第一种，共有产权房，也就是咱们上半段一直在说的，面向的是中低收入家庭的保障性住房。第二种，现净房。那第三种就是二手房。那现净房进入的门槛啊，一般都是在400万以上。400万的房子啊，房源供应量比较少，比较少，一般的都是500万左右的现净房呢，才是新房市场上的主流产品。比如一个购房人拿出这个160万的左右的首付啊，在总价400万的现净房之中想买一套，但是呢，他看了很多项目之后，就会发现，其实性价比高的，或者是说市场上主流的，还是500万左右的房子。这个时候呢，他就面临了两种选择。第一种选择，借钱凑够首付200万去买这个现净房。第二种呢，直接选择二手房。但是这两种房子呢，都是有它的优缺点，并且呢还是比较明显的，比较明显的。刚才咱们说了啊，那北京市场上的二手房和现净房之争正在上演。所以说一个普通的购房人啊，他在拿手里拿着这个钱去选择房的时候呢，他就面临了一个选择。我是不添钱拿这些钱直接买二手房呢，还是说添点钱凑够这个200万的上车的首付钱去买这个新房的现净房。其实刚才咱们也说了，无论是新房现净房还是二手的老破小二手房，它其实都是有它的优缺点的。那总价区间在500万左右的这种现净房呢，它的是有优势的。第一个，它的优势是纯新房。第二种呢，它的选择性比较大。那北京是这么多，现在市场上这么多的现净房项目啊，它的选择空间很大。这个房源呢，无论是品质啊，还是说给人的心理预期啊，还是比较好的。有一个劣势就是，这些房子一般都是在五环周边，或甚至说五环到六环之间，它离城区的距离相对比较远。那如果相对首付没有那么高的二手房呢？我们都知道啊，二手房的它的优势也很明显啊。第一个就是优质配套。那优质配套是什么呢？比如交通资源、它的商业资源、学区资源，都是二手房的一个优势。二手房的劣势是什么呢？大家拿着这个钱去买二手房的时候，就不难发现了，可能能买得起的大多都是这种我们所谓的老破小的这种小区，它可能周边的配套比较好，但是呢它小区的自身情况没有那么好。这也是很多人拿着钱去买房纠结的原因。那现净房，买现净房时候要注意什么呢？其实有一个刚性的、硬性的这样的条件，都是咱们每一个 想买现金房的购房人朋友要注意的，就是刚才咱们也说了，现金房它跟共有产权房一样，它都是有一个限售的这样的要求的，也就是说拿到房产证之后的满五年它才能上市交易，也就是说它现金房把它再上市交易的时间锁死了，是在拿到房产证的五年之后。五年咱们想其实它是一个不短的时间啊，但是现在市场上的现金房呢都是期房，也就是说没有现房，您不会说这个月买下个月就能住，那这也是二手房的优势啊。二手房您看到了即看即所得，我今天买了签了合同，我明天就可以装修，甚至说半年以后就可以入住了，这个是正常的买二手房的这样的流程。但是新房的现金房不是这样，一般都是在2020年甚至19年底他才交房，所以说现在买啊至少两年之内才能交房，那两年之内交房了之后也要有一年多到两年的时间房产证才能办下来，房产证办下来之后的五年您才能把这个房子二次交易再上市，这也就是说打着得有个八九年的时间您才能把您这套现金房拿到市场上去卖，所以说这也就是刚才我不断强调的，那买现金房您要注意的是它再上市的时间，也就是说至少有个八年的时间您不能把这套房子变现，那八年之中我们可能每个人都预估不了这个八年要发生的情况啊，那比如就是您家庭结构的改变，可能您生了二胎，或者是说把老人接过来一起住照顾孩子，这就意味着您现在买这套房子您要想的是未来八年之内您家庭结构的变化，会不会需要住更多的人口，会不会会有什么突发的情况，这套房子要急于变现，要去卖房，要去把这个房子卖了然后拿到钱去干别的事情，甚至说会不会去别的城市去发展，这些您都要考虑在内，至少是八年的时间，未来八年的您的一个生活轨迹家庭情况您要考虑进去再去买这个现金房项目，这个是最成熟的想法。所以说无论是买新房现金房还是这个二手房，它都有它的优劣势，我们在买之前要充分想到您以后住进去用这个房子未来的一个情况，所以说买房之前大家一定要做综合的考虑。那二手房相比较来说啊，它比现金房的空间灵活的空间就更灵活一些，毕竟说没有这个限售的这样的政策去约束它。但是二手房呢，刚才我们也讲了，可能本小区的情况是没有新房那么好啊，大家都要做综合的考虑。虽然是一个左右为难，但是有句话叫鱼和熊掌不能兼得，大家一定要抓住自己家庭的主要的购房矛盾，去解决主要的矛盾和需求就可以了。 好的，我们来看第二条信息啊，比预想更加悲观啊，受到9月13号北京公积金新政的影响，那北京二手房市场的这个降温呢是进一步加剧，无论是官方网签数量还是说机构网签的一个数据啊，都出现了更大幅度的下降，成交均价呢虽然在交易量减少成交结构变化的这样一个影响下呢有所上涨，但是呢在调控力度只紧不松的政策下环境之下，北京二手房价的这个下行趋势啊还是恐难扭转的啊。 这个二手房大家都会，如果关注房价的朋友啊，或者是近期正在买房的朋友，其实都有这样的一个感受，就是北京的二手房可能悄悄的在降价，降的虽然不是那么多，但是确实在降了。那受调控的啊，或者说降价的原因呢，也就是刚才咱们第一条上一个新闻说的，二手房跟现金房正在呈现这样的一个竞争的趋势。目前啊，支撑北京二手房市场的客群主要还是以刚需购房者为主，那在这个背景下呢，购房者具有更多的议价能力，所以二手房的价钱啊有下跌的这样的现象。那从九月开始啊，北京公积金新政对于楼市的降温也起到了一定的催化作用。 我们都知道公积金依赖公积金贷款的是哪一类人呢？是刚需人群。那支撑北京二手房市场的客群又是哪一类人群呢？同样是刚需人群。所以说公积金政策的变化直接影响了刚需人群的购房能力，刚需人群的购房能力有所影响，导致的就是二手房市场的降价，这都是有蝴蝶效应的。那从北京九月公积金政策来看啊，那不但认房又认贷了，贷款的上限和公积金的缴存年限还是挂钩的，所以说就是对这个，如果是一个缴存年限相对来说没有那么长的购房者，他要想贷到之前120万的公积金就没有那么简单了，因为上几年公积金才能贷多少万的贷款，比如上了5年只能贷60万的贷款，上了7年半只能贷80万的贷款。所以说公积金的贷款一旦少了之后，直接影响到了刚需的购房能力和购房热情。二手房的下跌，甚至有一些专业的业内的人士有这样的预估啊，未来十月已经过去了，11月甚至年底的房价水平依然会呈现小幅的下跌趋势。 嗯， 那未来的房产市场呢，经过长期的这种去杠杆、抑制投机的调控，今年的二手房市场啊，基本是以首次置业或者是升级改善的刚需为主。 嗯， 刚需还是主流。 嗯，好的，我们来看一下下面的一条信息哈。北京市通州区23号呢发布通告，位于台湖镇的通和家园共有产权住房项目呢，将在11月26号的上午10点到12月10号下午17点进行这个申购的登记。这个项目的单套住房的购房人产权份额比例是60%，全装修的一个销售均价呢是每平23000，总共提供房源是1012套。那这个前两天我们也是特意说了一下，就在通州这个地方的，应该说是通州区的第一个这个共有产权房的一个项目。 通州的第一个共有产权房。 对对对， 嗯。这个项目在通州的台湖镇啊，总套数是1012套。那它的房源分配呢，一居有5套，84平到90平的两居呢有将近800套，120平的三居呢也有个210套的供应。带着全装修的售价均价是23000一平。那本次对这个申购家庭啊，也是有这个优先和非优先的这样的分类。那第一组呢是申请人是通州户籍的无房家庭，和申请人在通州工作的本市其他户籍的无房家庭，这也就是咱们之前一直在说的优先级，在通州的通州户籍无房家庭和通州区工作的本市其他户籍的无房家庭，这个是优先级。那本市的这个本市其他区户籍和非京籍的这个在通州有稳定工作的无房家庭审核呢，是在这个11月，那向前推连续3个月以上有一个社保的这样的要求。大家如果想申请通州区的共有产权房，一定要去当区的住建委房管局，或者是去房管当区的住建委去申请，去这个北京市住建委去看一下具体的申购资格，以防过了这个申购的时间。嗯， 好的，我们来看下面一条信息。近来呢，环京的像大厂啊、香河楼市呢重新热闹了起来，众多购房者也是纷拥赶来抢房哈。投资客的身影也是再次出现。那在疯狂的市场需求之下，众多开发商呢铤而走险，冲破限购违规操作售房，令购房者面临重重风险。 嗯，这个之前咱们也一直在强调了。那京周边现在的限购是有一个在当区交社保的这样的一个限购政策的，大家不要有这种侥幸心理，就听当地的一些黑中介、黑机构，跟您说是不用限购就可以买，到时候先交着社保，到时候交房的时候这个房子就是您的了。大家不要轻信这些不靠谱的事情，还是严格的按照当区的限购政策来买这个当区的房子。 好的，来看最后一条信息。前三季度31个省份的 GDP 的房产开发投资数据呢，也是悉数出炉了。各地的经济呢，对于房产的这种依赖程度怎么样呢？前三季度啊，房地产开发投资的排名前5的省份，投资总额约占全国投资总额的42%。从各省的数据来看，那广东省的房地产开发投资呢，是以10295亿元位居首位，也是唯一的一个破万亿的一个省份，紧随其后。后的四个省份呢，分别是江苏、浙江、山东和河南。 这个排名也比较有意思啊，就是31省经济对房地产的依赖度，排名第一的是海南，也就是说海南对这个海南当地啊，对房地产的这个依赖度还是比较高的。那我们都知道海南省是旅游大省啊，那旅游产业呢？是具有季节性的，有得天独厚的这种优势，也是当下全国人比较热衷的在一个买房的区域啊。那比如安徽、重庆这种属于人口外流的省份啊，那核心来看呢，还是和各省的产业结构是有关系的。那海南也是现在政策红利比较火的一个城市，很多人都是想买旅居的房或者是养老房去这个城市去买房。但是我们在买房之前一定要充分考虑这个房子未来的属性，一定要是以居住为属性为核心去买房，并且要依照参考符合当地的限购限售甚至限价限贷的这样的要求，买房之前充分考虑好自己是否符合要求，还有就是这套房子到底您未来的属性是不是居住，以这个出发点去买房。 好的，那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的安居快讯哈。大家呢如果还有什么问题，欢迎您通过我们的公众号的方式来和我们进行联络，大家可以直接搜索安居好声音。来看看我们听众朋友发来的一个问题哈，比如说动感北京问说，已经安置了北京市最后一批可以买的经适房，那还可以申请共有产权房吗？那当然肯定不行了 啊，不可以了。 就是您记得申请共有产权房一定要名下无房才可以的。 对， 然后另外呢，这个携手余生问啊，说如果本人已经买过经济适用房，就不能参加本单位的住房配售了吗？本单位这次配售的住房属于经适房吗？这得看各单位的这个情况吧。 对，您要参考单位的有一个是不是有买房的这样的一个限购资格。 因为像单位的这种房子啊，可能还不能跟我们普通大众的这种房子相比啊， 可能跟工龄啊什么都有关系， 它是不一样的，等于算是单位的一个福利。那现在基本上很少有单位说有这种房子的福利了哈。 是， 所以说呢，这个您要问问单位怎么规定的，我怎么来看这个，不是按照一个普遍的一个范围来看的啊。好，大家还有其他的问题呢，您可以继续来问哈，通过我们的公众号安居好声音来和我们进行互动。来看看这个下一个朋友的问题哈。有位朋友问啊，王丽说，请问石景山的共有产权房到什么进度了哈？说哪个更值得购买？ 石景山一共有4块共有产权房， 但是我们得抓紧时间，可能只有3分钟的时间了 啊。哪个值得购买？只有东下庄、铸造村和古城这3个共有产权房，您还可以申购。那比较来看啊，看您具体的需求。其实石景山我们都知道位置比较小啊，但是呢，石景山申购共有产权房的人数可不少，不建议您在这3个项目里选一个或者选2个，建议您有资格都申请上。那哪个靠前您就买哪个，然后再想这个房子是不是您想要的房子，不建议您说3选1。那如果那个没有摇号比较靠后，那您肯定就错失这个共有产权房了呀。那这3块共有产权房其实它的位置都还不错，除了这个古城南街东侧这个共有产权房项目离地铁稍微远一点，那其他的都是临铁的或者是临在建的地铁的位置都还不错。那铸造村地块呢，虽然说一直没有动静，他之前规划了自住房，但是自住房一转共有产权房就一直没有动静，建议您强烈关注这个东下庄地块。东下庄地块是位于八大处那块的，那它的位置相对来说是不错的，挨着5环，未来也有在建的地铁，大型的商业配套可能现在还没有，但是基本的配套是可以满足的。东下庄地块跟古城南街东侧地块您都可以 重点关注一下的。 没错。所以说哈，就是这几个地块其实都还可以啊。大家看一下这个以后的那个规划，就能看出来它大概离着哪个线在建的六号线，应该是还是比较近一点的，有的哈。所以呢，大家可以考虑。好吧，那由于时间关系呢，那今天我们就只能跟大家聊到这儿了哈。如果大家还有一些关于房产的问题呢，欢迎大家在我们之后的节目当中呢，随时来问就可以。如果不是我们的直播期间，大家可以把您的留言留到我们的公众号上，我们看到了之后呢，也会及时的给大家进行回复啊。那今天节目呢，差不多就到这里了。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专题节目。那明天我们会来说一说关于装修方面的一些事情哈。我们明天再见。 告诉大家一个不太好的消息，想购年末感恩花10块钱吃野生海参的福利，海参厂家要求紧急停播。 是的，因为本次10块钱体验一级品野生海参的活动呢，价格太低，严重影响了零售市场的定价标准，所以遭到了行业内的投诉。因此呢，遗憾地告诉大家，那今天明天是最后两天推荐地中海野生海参的机会了，下个月呢也不会再有10块钱一根野生海参的活动，这也就意味着本年度最大的海参福利将全面结束了。 是的，2018年最后一次的年末感恩为您。